我心中的净空老法师刘硕，愿生极乐土。有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他是慈悲与智慧的化身。他的言传身教，影响改变了数以亿计乃至数不清的人们的生活和命运。这位老人就是净空老法师。老法师今年85岁高龄，为了所有苦难众生，为了社会和谐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仍然致力于讲经教学，诲人不倦，讲经不辍，遍洒菩提甘露，呕心沥血。50多年来，因受老法师讲经教学而明白事理真相，从而启发正信，脱离痛苦，走向解脱，蒙受法益的人不计其数。听老法师讲经，让人很容易拉近与佛教的距离，明白什么是佛教，什么是宇宙人生真相，从而明辨是非，远离迷信，进而启发正信，开启智慧，幸福的人生之旅。老法师一生弘扬佛法，应机而教，针对目前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普遍缺失，老人家极力提倡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回归，尤其是以《弟子规》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经典教育，何以《了凡四训》《太上感应篇》等为代表的因果经典教育，并在安徽庐江开设试点教育，设立传统文化教育中心，认真学习落实《弟子规》，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吸引了由联合国组织的几十个国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参观学习，曾一度引起全球轰动。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，弘扬佛法之余，始终关注并支持国家的发展和建设，先后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了几十所小学，每年 都会布施一两千万去帮助那些贫困和需要的人们，真的是为国家解忧，为人民解难啊。听老法师讲经，你会明白佛教是教育，不再是神秘的、不可触及的宗教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、生活息息相关的，从而彻底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佛教的误解，更有力地阐明了与邪教的本质区别，让数不清的人们破除了迷信，从而回归了正信。老法师一生致力于多元文化的教育，老人家所到之处都能团结当地各个不同的宗教族群，使大家亲如一家，消除了隔阂和相互猜忌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。老法师曾多次应邀参加联合国国际和平会议，世界有很多国家的总统、领导人以及政要都向老法师请教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，这一切都是老法师的德能所感召的。早在2004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接触到了佛教。当时有缘认识一上法师和余居士，初次见面，他们就极力地劝我学佛，而我对佛教则是一脸的迷茫，不知所以然。一上法师就从疗房拿出一本书送给我，要我好好看。我接过一看，书名是《认识佛教：幸福美满的教育》，作者是净空法师。书的背面有一段文字，落款是净业学人李炳南。出于对佛教神秘的求知欲，我认认真真地看这本书，一遍下来感觉不大，两遍下来似懂非懂，三遍下来初有体悟，以至于后来这本书时常带在身边。前后一共看了多少遍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总之，他是我学佛的启蒙老师。后来，在网上，我逐步认识了这本书的作者净空法师。再后来，我陆续认识了很多法师，其中大都是知名法师。再后来，我经过比较， 又重新回归净空法师的教诲，并死心塌地，至终不渝。一转眼，六年过去了，墨学业重障深，修学路上进一退三，多有退失。每当我辗转不前时，看到老法师的影音，我便增加了莫大的动力。就是这股动力一直在助推着我在菩提道上风雨前行。老法师一生效法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虽居无定所，仍保持每天讲经教学不间断，首开网络远程教育之先河，集毕生精力弘扬净土法门。晚年更是致力于多元文化教育。老法师足迹遍及全世界，当今最知名的大德居士如蔡礼旭、钟茂森、胡晓林、刘素云、刘余力、陈大慧等，无一不是归在老法师门下。如不是老法师德能高广，功行卓绝，因缘何以如此之殊胜？有些同修难免有门户之见，我们自己也时常犯这样的错误，认为这是儒家的，那是道家的，不是佛教的经典不应看，殊不知乃一己之愚见，是分别心在作怪。古来多少祖师大德，无不是世法佛法皆通达，每一个修学有成就者都不会自赞毁他的。佛经曰：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释道是一家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中说：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求佛法，恰似觅兔诀。离开世间法，单纯的佛法也不会存在。佛法与世法是一不是二，硬要把它分开看待，岂不是把自己送到二的里面去了吗？近代印光大师一生弘扬净土，老人家却也极力提倡因果教育，印经的同时多次大量印诵《了凡四训》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其数量远远超过佛教典籍，实可谓因时施教，独具慧眼，悲心至极呀。今天净空老法师所作与印祖同出一辙，亦可谓 悯人心之陷溺，挽世道之危急，乃般若彰显，悲心即发之显现啊。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如果我们不具智慧，轻易听信谗言，并盲目追随，甚至犯下谤佛、谤法、谤僧等诸大罪业，岂不既可怜又可悲可叹？到头来怨不得别人，只怪自己没有福报罢了。净空老法师是当今少有的高僧大德、真善知识。老法师有修有证，通宗通教，解行并重，辩才无碍。更为慈悲的是，老法师从不谈玄说妙，而是将博大精深、浩瀚无边的佛法为我等末法众生做深入浅出的演说，可谓是老少皆宜，妇孺皆懂，十分契合当前众生的根基。时值末法，我们未能遇到净空老法师这样的大善知识而庆幸感恩。老法师住世一天，便是我们所有众生莫大的福报，真可谓我们此生不能不认识的一个人呐。我们唯有依教奉行，老实真干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当生成就，才能不辜负老法师谆谆教导之苦心，方能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我想这也是请求老法师注视的最好的方式吧。衷心的祝愿老法师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，法轮常转，续佛慧命，少龙佛种，慈悲哀悯救度末法苦难众生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顶礼净空老法师。2011年1月19日星期三，于福州。这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教的月隐云层。阿弥陀佛，今天就要去普陀山了，几日之内将无法上网，然印经之事不能耽误，所以还是老方法，若有注印即请法宝者，请与我手机联系。这是句闲话， 今天我想真正说的不是这个。随着《净土大经解演义》一书印刷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，注印的人越来越多，发心的人愈来愈多，就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都发心印制书签与大家结缘，直到此经圆满的一天。这些让我非常感动，回想此次从发心到现在，真的是感触颇多，无法言喻。但是在这个事情中，我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，而且随着此事的深入，我对此问题理解得越透彻，那就是此书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？净空老法师的法缘为何如此殊胜？等等问题，一直想将此写出来，一直没顾上。今天早上猛然间想起，特将此写出以供养大家，但愿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相信此篇文章若是真能看懂，你在佛法修学上将会有一个不小的提高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。先从老法师法缘为何如此殊胜说起。说起老法师，无论是在国际在国内，只要是接触过佛法的人，几乎都或多或少的听到过这个名字。无论是毁是誉，老法师一生的行持，可以说就是对佛法真正的最好诠释。他把佛法活灵活现的表演出来，没有深奥的语言，没有神秘的意境，没有丝毫的造作，没有丝毫的隐瞒，完完全全，自自然然，真诚的流露。这也是他讲经为什么如此吸引人的地方。只有真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。他说到了，也做到了。有的人虽然讲的也很好，当时听时也不错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些什么。可是听老法师讲经就不一样，就是他一句话反复地说上几遍，你也不会觉得厌倦，反而越听越有滋味，无形之中好像有一块磁铁吸引着我们，欲罢不能。老法师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后面给自己加了一句，就是听老法师讲经也是我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种快乐 无法用言语说清。看到老法师的相貌，更是让人惊叹不已。80多岁的人，永远显得那么年轻，而且这么多年没有一点变化，这让好多人都很惊讶。许多人都想知道其中的秘密，老法师是怎样保养的。这些老法师在讲经中也说过，可是我们粗心大意，没有听进去。老法师天天讲经说法，把自身早已置之度外，心中清清静静，外现慈悲喜舍。从财布施到法布施，样样精进不止。说到这里，也许有的人就明白了，老法师法缘为何如此殊胜。对了，是布施。看看老法师的历程就知道了。他是从一块糖、一毛钱做起，直到现在。我们平时一提到布施，马上就会想到钱会受到损失，还有的也想布施，可是没有太多的钱，而且考虑到今后的生活，不敢去布施，总觉得这是有钱的人该做的，我没有钱怎么能做？其实是我们没有明白什么是布施，布施的意义何在。当我们真正明白了，就敢欢欢喜喜的去做。而且事实证明，真的是越施越多。这里说明一下，不是让你起贪心，为了更多而去布施，别错会。布施与我们心的清净程度有关，不是说钱越多越好。你真诚心出一分钱，功德都是无量。若是共高我慢之心，就是钱再多，也没太多用处。若真是钱越多越好，那么贫穷之人将无法改变命运。净空老法师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老法师原来很贫穷，后来遇到张家大师，教他布施的方法。老法师依照而行，果然殊胜。贫穷的命运依此改变。接着他的另一位老师教他讲经说法，法布施改变了短命的果报。老法师平时布施医院与病人，无畏布施，所以才会有健康长寿。这些全与经教相吻合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如果诸位中有贫穷者、疾病者、 短命者可效法老法师，保你命运有所转变。老法师一生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真的做得很圆满，令人赞叹。老法师广施恩惠于虚空法界，众生获益者颇多，报恩者自然也多。就好像老法师是最大的债权人一样，我们都是还债的。这个比喻虽说有些不恰当，可是话糙理不糙，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。古语云，欲取之先予之，人都是相互的，就像我们写博客也一样，你喜欢看别人的文章，别人也会喜欢看你的文章，你喜欢回复别人，别人也会喜欢回复你一样。这也是网络推广上的一个窍门，布施，仅供参考。这点我虽然知道，但做不到。我一般是很少回帖的，因为时间关系。我的博友虽然很多，但是我却没有时间与他们交流，所以此次能得到那么多佛友的支持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插句闲话，接着说正题。再一个，老法师平等的理念深入我心，并在我学佛的道路上起到不小的作用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法师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善知识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善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就是这些一直指引着我，所以我所遇到的都是正法，我所遇到的法师都是大善知识，我所遇到的佛友全都是善缘相聚，所以我学佛一直走的是一条直路，也是一条近路，没有那么多困惑，没有那么多疑虑，没有那么多纷争，这些都是恩师上净下空老和尚所教。我虽然学得不好，只学到些皮毛，可是就是这些皮毛已经让我终身受益了。第三条，拓展心量。这一条若是做到了，真的是不一样，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佛菩萨与自己是那样的亲近，众生与自己是那样的亲近，宇宙万物与自己是那样的亲近，虚空法界与自己是那样的亲近，仿佛真的融为了一体。原来那种狭隘、自私、自利的小我， 好像真的不存在了。原来为自己想，全是烦恼，而一旦心量扩大了，为正法久住，为一切众生，那种境界马上就不一样，真的是法喜充满，不疲不厌，那种感觉无法形容，就好像一下就与西方净土，与阿弥陀佛，与诸上善人沟通了一样，同心同愿同行，那还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吗？西方净土不再觉得那么遥远，而真的好像就在当下，还用在到处寻找佛菩萨吗？勇于承担起如来这份家业，将自己的念头、行为转变，以清净、平等、慈悲、喜舍心入世，当下你就是佛菩萨。这个不用自卑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终究会成佛，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心量了。好了，说的太多了，到此为止。这就是我从老法师那里体悟到的，愿与大家共分享，也愿大家深思之。有人也许会说，别再说了，那点功德全让你说漏了，说漏就说漏了吧，只要对大家有所帮助，什么功德不功德，我不在乎。老法师天天在那里毫无保留地在说，我做这点小事算什么？真心的祝愿各位能够接触真正的佛法，能够在道业上有所进步。那我这篇文章就没有白写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盲人姑娘致净空老法师的一封信。张明，净空法师你好，我是位盲人姑娘，出生两个月时得中毒性消化不良，引起发高烧，最后导致双目失明。那时是文革时期，高明医生都打倒了，我眼前充满了一片黑暗，知道邻居的小孩都上学了，快乐地玩耍，可我却没有欢歌笑语。有的孩子欺负我，有的孩子也要和我玩，于是我对父母说，我要上学。那时我六岁，好不容易上了外地的盲校，刚读完二年级， 由于学校知道我信佛，就把我开除了。老师说，你是小学生，不能迷信。我虽然才八岁，什么不懂，但是我相信佛是对大家最高度的智慧教育。即使烧香念佛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认识和了解佛教的人却不多。净空法师，假如现在你不来为大家广宣，那么一切大众也不可能知道。请您别生气，我不是捧您呀。您看，现在有谁来讲过净土法门呢？元旦我听《西游记》，听了就非常喜欢佛菩萨。你看，他们个个都很慈悲，起心动念就想一切众生，一点私心都没有。我很想学佛，但是周围没有学佛的，就连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学佛的。我的父母哥哥也不信佛。1997年，经别人介绍，我闻到了净土法门。我已经24岁了，刚一闻到，我就相信极乐国，决定有在。从古到今，站着、坐着、睡着，往生了那么多的人呢，经典绝不会骗人。我就专诵《无量寿经》，专念佛号，其他不是不好。84000种法门都是平等的，因为《无量寿经》圆满而又直接成佛。世间所有一切事、灾难和众生的一切，只有大家都去往生成佛，才能更圆满的解决。人人都不想受苦，想长寿爱美，一家人永远团聚，但是不免生死苦痛，不往生成佛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呀。我期望无量的众生都能往生成佛。唉，没有六道该多好呀。我听你的开示及《无量寿经》的讲解等录音，家里也供着西方三圣。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我要依教修行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我不能到处去结法缘，就真心念佛，将功德回向给无量的众生，或随喜功德，尽我的力量，把弥陀的功德介绍给大家。如果就像世人宣传广告那样，把净土法门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来弘扬，当然比送袋子和佛书更好。 只是现在末法时代，善少恶多，所以难办呀。但我觉得，只有把净土法门搬上社会，获得一切人的真正承认，这样到处都是充满了光明，佛真是太好了。有时我还把《无量寿经》的书和讲经带布施给认识的人，有时念佛团要出去广结法缘，师兄们就牵着我，父母也要给我点钱，我也能摸着帮大家，但比明眼人慢一点。我听了你的很多很多带子，也悟到了一些，从前的怪脾气、烦恼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邪气、贪嗔痴慢疑等放不下的，也能用佛号慢慢的压得住了，是非你我也逐渐的少了。我学佛多年了，我也做早晚课，无量寿经我已经全背会了，但绝不是刻意去背的，我感觉跟世间书完全不同，读着汗毛直竖啊。我听经诵经念佛时，眼泪自然地往外流，我知道了过去不该造这些业，现前所受的是果报，看到一切众生苦也要哭，我越念越感觉和弥陀的本愿功德相应。我生病了，现在不用吃药打针，念佛就能好。我什么也不求，但我闻到佛法时，就想到一定要求生极乐。我盼望弥陀早日来接引。可惜我还年小，如果以后成了佛，一定要度无量的众生，当好弥陀的助手。我非常喜欢听你讲经，你的话句句是真的，我很相信佛的真实智慧和神力。1998年上午，我的双眼突然看见了一些光明，虽然还看不清人的相貌、胖瘦，但我能看到一些大概的轮廓，这已经使我很高兴了。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救我呀。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，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和你结善缘，同时也和无量的众生结善缘。好了，不打妄想了，我们以后在极乐世界再见。祝净空法师和无量众生无量寿早日成佛，阿弥陀。 陀佛，弟子张明，1998年11月26日上，向净空老法师顶礼致敬，红尘之莲，新浪博客，曾走过繁华闪亮的都市，或处于简单朴实的乡野，净空法师，这位年逾八旬的智者，唯思效法古圣先贤佛陀圣哲的半般教学，呼唤亿万人心，认识生命的真实内涵。五十寒暑，孜孜不倦，从父子有亲的赤子之情，至诸佛神圣的慈悲博爱，他宽阔平等的胸怀，引导着人们提升性灵，从谨慎细心的处事态度，至宇宙万物的无穷心知，他睿哲圣明的智慧，激发了人们开阔思维，从同盟养正的弟子教规，至究竟圆满的华严境界，他深入浅出的教学，启迪了人们丰富生命，从一兆分之一的心事意念，至奔流无止息的轮回长河，他善巧活泼的比喻，震动着人们放下局限，没有任何显赫背景，手无一张学历文凭，净空法师这位只身跨越五大洲的长者，唯思屡见佛陀圣哲的澄净人生，团结多元宗教，宣扬神圣的真实教诲，世界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永恒皆是世人宇宙生命真相的，是他老人家日无有间的讲经说法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永恒关怀世人幸福和谐安乐的，是他老人家念念众生的博爱胸襟。 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永恒鼓励世人积极奋发好善的，是他老人家无私无我的言教身行。师法古圣，回归心性，永恒提醒世人认识真实自我的，是他老人家诚敬谦和的神意风采。净空法师出生于民初战乱之期，毕生致力于佛陀圣贤教育之弘扬，虽仅初中毕业，凭一股真诚好学、尊师重道的热忱，先后师事当代大哲方东美教授、藏传活佛张家大师与儒学大家李炳南老师13年，勤苦励志，深得师长垂爱。少年时对宗教，特别是佛教，反感颇深。经方教授介绍，佛是大哲，是圣哲，佛教是世界哲学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是放下成见，阅读佛经，时日既久，预感法味浓厚，后亲近张家大师，从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例行看破放下的开示，奠定学佛真实基础。常怀李炳南老师至诚感通之训勉，至今弘宗演教50年而无间，其摄万法回归净土绝无疑。法师出家后，在处境最为窘困之刻，信蒙听众高寒英居士挺立而出，阖家护持，借住高府经17载。在寒英居士辛勤奔波筹措下，成就了法师30年讲台说法的历练，圆满了法师深度的柔和忍辱定慧。今日当我们恭敬瞻仰着老人家环绕于无数大众的赞叹拥戴中，又或透过网络、卫视、光碟，浸润于老人家活泼善巧、深入人心的讲习开示中，不妨细心体会这位长者 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的真实慈悲。那是一种基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的无尽慈悲，历经百折万苦而不挠，屡遭一棒轻辱而不退。正是这份真实无尽的慈悲，成就了老人家圆融无碍的智慧辩才。正是这份百折不挠的慈悲毅力，使老人家历经万苦，始终步履清健，为世界和谐而不辞奔波劳苦。也正是这份无私无我的慈悲襟怀，令老人家屡遭一棒，仍旧高瞻远瞩，为众生破迷起悟而不厌谆谆劝导。法师学贯如佛诸圣大道，通宗通教，圆说无碍，又于天文科技各类知识涉猎广博，善取各宗教文化教育之精华，其心量广博，睿智宏深，尤其是那份举世不见、知而不悔的襟怀，实非浅薄之辈如墨学所能探究于万一。今仅从有限的认识中，将其平日讲学的重要概念简略归纳浅述，虽不免管测离间之漏，仍愿怀抛砖引玉之忱，尝试从较全面的角度，向这位年龄跨越世纪、心量跨越宗教、智慧跨越古今的长者学习。更重要的是，希望借由这位长者的言行身教，让我们开阔视野，对圣贤智慧的教育有正确认识，深入理解，进而效法实践，共享人生本具的真善美慧。向上敬下空法师致敬顶礼，阿弥陀佛。更多的感恩，以下感言来自地藏源论坛、戒邪淫论坛、学佛网等处。 我本世间亦完生，飞扬跋扈不自量，巧遇人间净空师，看破放下破迷城。愿我可爱的恩师，上净下空老法师，常住人间，正法久住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CJY813， 老法师正知正见正行，乃我们处世待人接物的榜样和模范，当尊之敬之。多听老法师的讲经和开示，对我们修学和做人都会很有帮助的。李宇坤，2007年8月4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在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个爱护动物的食素者。在因缘巧合下，当我有一次看到净空法师注解的《了凡四训》后，我真是十分的欢喜，以至于手抄了一遍。应该这么说，我进入佛教的启蒙老师是净空老法师。随着对佛学的了解加深后，觉得自己对佛学越来越热情，越来越喜欢，喜欢有空到佛教圣地去游览并礼拜，喜欢追随佛陀的足迹，喜欢檀香的清新沁入心扉，喜欢在安静的地方闭眼思绪，一直有缘在论坛上看师兄们在网上谈论着有关食素的问题，有触动。可是由于自己的贪心，一直是在回避。尽管在几年前已有食素，平时吃三净肉，可是也只是一到日子象征性的吃着，有时单位一有请客还改吃素的日期，真是惭愧。8月4号在网上正好看到净空法师在讲关于食肉的危害，很是害怕，又很心痛。害怕的是果报，心痛的是这些苦难的众生这么的痛苦，我还于心何忍再食他们的尸体。尽管我不杀生，可是吃他们的肉身也是残酷的，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是的，净空法师讲的一点没错，要信因果，断恶修善，体谅这些众生的苦。在此我要忏悔，很庆幸自己还有一丝善根， 很感恩净空老法师让我进入佛法的世界，感恩佛陀在我这一生中能有幸遇到了您，让我进入宁静喜悦的意境，感恩各位师兄们让我在学佛修行的道路上能更上一个台阶，感恩三宝，我会时时追寻佛陀的足迹，一直走下去的。吃素万岁，心如净水。我太喜欢净空老法师了，一看到他的法相，就让我心生欢喜，更别说会真正的见到他老人家一面了。我想，我肯定会不由自主地跪倒下来的。这辈子恐怕最最敬佩和爱护的就是净空老法师了。那时候看文章，看到他因为没有道场而住在别的居士家，挨别人流言蜚语的时候，我哭得一塌糊涂。顶礼净空老法师，顶礼净空老法师，顶礼净空老法师。无想，在净空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接引下，进入佛门至今已6年，内心的感恩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恩师啊，弟子深受您的法义至今，却不知如何表达对您的感恩之情，每每想到此都禁不住泪流满面。记得有一次在梦中见到老法师，我激动万分，以至于激动地醒了。刚醒来时，都还能闻到在梦中见到老法师时空气中弥漫的超出世间的那种香气，我憧憬着今生能见到恩师一面，亲耳聆听恩师的教诲。 OK 1077。 是啊，老法师50多年的弘法立生，度化了多少的有缘人，数以万计的人获得了真实利益。老法师更是身体力行的为众生示现学佛的利益，让我们大家都来祈愿上净下空老和尚能长久住世，广度有情，让更多众生能破迷开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水水，每次看到净空老法师的视频，他老人诲人不倦， 虎口婆心，一身凛然正气，不由得跪了下来，泪流满面。你老人家一定要身体健康，长久住世，不要离开我们，我们要好好听您的话，好好学习。花儿一样，我就是因看了由净空法师应邀录制的公益纪录片《和谐拯救危机》而醒悟信佛，感谢净空法师，让我今生有幸得闻佛法。净空法师是我今生最值得认识的人，感激涕零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小菩提666，顶礼上净下空老法师。没有多的时间的师兄，可以买 MP3 把老法师讲的经下载放在 MP3 里面，这样时时都能够听老法师讲经了。我是那种三天不听经，烦恼绝对起现行的，可是只要一听老法师讲的经，我就能够心开意解，感恩老法师慈悲度我破迷开悟。而且老法师也讲了，就听华严经和一句佛号，往生也绝对没有问题。下面这个网址可以下载老法师讲经的 MP3， http://antb://aus.org/澳洲净宗学院网址://www.home.net.com/tw/净空法师讲经直播。 宇宙微尘， 阿弥陀佛，顶礼诸位善知识，后学今年学佛已经5年了。学佛第一年在网上也是学密学禅，没什么大的进步，对佛法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更多是迷信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听到老法师讲解的认识佛教，内心震动非常大，没想到佛法讲解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 这也是自己生生世世在追求而未搞明白的东西，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，从此便认定上净下空老法师为自己唯一依止的亲教师，每天坚持至少听经三小时，四年如一日，听过无量寿经、地藏经、心经、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经、修华严奥旨、望尽还原观，很多经典讲座都是听五六遍，如还原观，真是老法师从性德流露出来的无上妙法，完全是事实真相，真是和盘托出，自己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悟处。现最近二年多一直在同步网上收听老和尚讲授的华严经，这是世尊出城到定中半个月中开示的一真法界真相，听来更是如饮甘露，法喜充满，更加坚定了自己求生极乐世界的信心，同时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真正看破放下，依止修行，根性立者，见性成佛也是在一念之间。认真修行，念佛求生，应该是上辈往生。我们要努力啊，依教奉行，才不辜负父母养育之恩、师长教导之恩，还有自己生生世世的修行。ZMDAA 0168，我也曾梦见过法师，我是在看了法师的光碟才进佛门的，因此对老法师格外尊重。记得我当时在梦中找法师签名，当时老法师在我的名字上画了个圈，拍着我的脑袋微笑地对我说，你先在我这里当一个义工吧。这个梦对学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因为是第一次看《无量寿经》，梦醒后真的是非常欢喜。我父母都学无量寿，现在我也在看法师讲的《地藏经》，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，每一天都反省忏悔过去的自己，祈愿老法师能长久住世，行转法轮，度化更多有缘人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灰灰，老法师每天讲经四小时， 五十多年如一日，从不间断，这是何等的德能慈悲啊！何况智慧如海，你如果能耐心听完老法师讲的一部经，或者是十张光碟，你要是不佩服，不赞叹，那只能说你没有福报了。能有缘结识净空老法师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童话，墨学早几年和师兄有一样的想法，二至三年前从和谐拯救危机开始认识老法师，觉得师父上人真是位智慧的老人。在网上搜到对师父上人不敬的言论后，也起动摇之心，甚至有意排斥师父的讲经开示。当时墨学初入佛门，尚未选定净土作为一生修习的法门，也谈不上依止老法师。在地藏源论坛多看了一阵子，幡然悔悟，往昔对老法师存不敬之心是多么愚痴傲慢，以及先前对密宗的态度是多么无礼。接着墨学开始修净土，对老法师充满崇敬，并常常在网上看老法师的开示文字版，起初也对师父上人的部分观点觉得不能相信或不以为然，这种态度持续了很久，直到认识刘素云居士和胡晓林居士，二位居士像一面镜子，每次听他们的报告，墨学很受鼓舞，也心生惭愧。刘素云居士让墨学认识到怎么做才叫做老实，听师父话。而墨学和胡居士有一些相似的背景，比如在国外留学，需要兼顾学业、家庭和修行，不能像刘居士一样24小时学佛，所以胡居士的报告往往让墨学很得受用，使墨学能够跟着胡居士提出的方法修。机缘巧合，墨学近日终于开始有时间能够长时间听老法师讲经，越听越佩服和崇敬恩师。现在墨学认识到，之前之所以不能全然认同老法师的观点，全是因我执我慢作祟。恩师慈悲，每日苦口婆心讲授四个小时，日不间断，我们做学生的要认真听啊，经听多了，信心自然就升起了。 阿弥陀佛，老老实实念佛，墨学就是受和谐拯救危机的启示，才开始信佛的。至诚顶礼净空老法师，非想非非想。初学佛时，老法师的讲记放在面前都不愿看，在常时祈请佛菩萨为我指点名师，遇到了老法师讲解的《无量寿经》讲记，顿生欢喜心，方知老法师才是我要寻的名师，幸我对佛菩萨有信心，常时祈请。如果没有遇到老法师《无量寿经》讲记，可能今生错过了永久依止的名师。智摩顶礼净空法师，愿老法师永驻世间，大恩师，入门导师，终生追随的大德善知识，求生净土。看了净空老法师讲解的《太上感应篇》VCD 后，我如梦初醒，如释重负。老法师是指引我信佛的恩师。戒除贪嗔痴。在网上偶然搜到法师的视频，一眼就被法师吸引了，比任何一位明星都更有说不出的吸引力。法师的智慧幽默无与伦比，总之我现在都不看韩剧了，就喜欢听法师讲经。秀面芙蓉，净空法师在，是我们现代人的福报。我祈请老法师常住世间，不要舍离我们。我们需要您，需要您。我是看了您的一本书信佛的，现在专修净土。我真心的祈求您常住世间，因为我们末法众生太可怜了。隐于世，弟子祈请老法师能长久住世，教导世人凡夫，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，弟子讲律三代再三代，从此改过。从我做起，祈请净空老法师长久住世，常转法轮，祈请老法师法体安康，吉祥如意。对不起，深深向佛菩萨忏悔，向老法师忏悔，曾经怀疑过您，对不起老法师，向您叩首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伽玛善选。 顶礼大恩导师，上敬下空老法师，祈愿老法师长久住世，弘扬正法，教化一切有缘众生，直至菩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学佛子，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老法师。闻法修行，祈请上敬下空老法师长久住世，弘法利生，今后莫学放生，注印、念佛、诵经等等所有功德都回向给老法师。自净，诸法本净空，万有在其中，打破界限地，无一不圆融，看破放得下，平等心无争，慈悲无嗔恚，似春冰消融，随缘大自在，用心以真诚，时时生欢喜，烦恼即成空，一句弥陀佛，万法在其中，一心归净土，一通一切通。阿弥陀佛，有缘修习净土法门，如同见到了或是上了高速公路，可以飞速直达目标了。我从学佛到现在，是完全受益于净空老法师的讲经说法，感恩净空老法师的慈悲加持。净明，净老和尚是当代最为难得的大善知识，学佛59年，讲经教学52年了，无一天空过，慈悲喜舍，弘护正法，度众无量，顶礼上敬下空老和尚，阿弥陀佛。激流水净，感恩净空法师，顶礼净空法师。如果不听老法师的教诲，莫学仍然愚痴，每天做着三恶道的事，结果不堪设想。阿弥陀佛，弟子现在读《无量寿经》，念佛，感到烦恼比以前少，这些都应该谢谢老法师不辞辛苦的教诲。老法师还教育我们，学佛要有师承，要一门深入，长期熏修。空也， 祈求净空老法师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。弟子痛切忏悔过去对老法师的误会和诽谤。不说话。了解一个人，莫盲从，听其言，观其行。后学在网上听老和尚佛经讲座有5年了，讲的全是世尊原汁原味的佛法。老和尚没有在佛讲经典上多加一个字，无上妙音呐，受用无穷，法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激流水尽，感恩顶礼净空老法师。如果没有看过您的讲经视频，恐怕要走很多冤枉路了。菩萨心肠，有净空法师注释是我等的福分，令末法世中在生死苦海里流浪漂泊的众生有机会听闻佛法，获解脱，得大安乐。净空法师真诚无私地弘扬正教佛法，赐给众生法身慧命的恩德，永世不忘。大梦归，不管见到听到任何毁谤净空老法师的言论，我都永远不退失对老法师的信心。熄灭贪嗔痴，每看到他老人家的视频讲座，都感觉老人家很亲切，和我爷爷一样。阿弥陀佛，心里真的很温暖。苦尽甘来，至心顶礼上净下空老法师。弟子多年来在学佛上进一退三，虚抛光阴，蒙老法师圆融慈悲的说法，于暗顿者九化方归，令我能够渐渐契入，渐渐安住于念佛法门。弟子曾经因为自己的愚痴以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，动摇过对老法师的信心，在此发怒忏悔，祈请老法师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。常惭愧，净空老法师讲法圆融是少见的大德。有很多凡夫批评老法师，有很多大德赞叹老法师。老法师讲法很应激，有知识的人听了很受用，没知识的人听了也很受用，挑毛病的人听了挑出很多毛病，实际是挑毛病的人脑子不转弯，不懂什么叫应激。有些大德讲法不是很应激，有知识的人听了大受利益，没知识的人听了听不懂，挑毛病的听了也挑不出多少毛病来。 WXWNM AMTF， 我就是看了法师的和谐拯救危机，了凡四训，对佛教才有了正确的修行。感谢老法师，我不知道我此生是否会得生人天，但没有老法师，此生我必定会堕三恶道。 ZHANQSW1224 顶礼净空法师。通过网络认识净空法师的，听了法师讲的地藏经，豁然开朗，从前只是迷信佛教，听了法师讲的经，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佛教，而且心生欢喜，以后还要不断地在法师的指导下来认识佛法，学习善知识。还要感谢现在科技发展促成的网络媒体，可以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，身在家中足不出户就能听闻佛法，也是现代人的福分。回家顶礼上净下空法师。老法师是我入净土法门最初的引路人，听法师的开示是一种享受，给人以无比的信心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远山墨学曾经怀疑过，但是后来明白了，净空大师是真的大德，顶礼。 Have Coco 至诚顶礼净空老法师。墨学也是在看了老法师讲解的《无量寿经》后才笃信佛法的。流浪生死，让我们以至诚之心共同祈请净空法师注视，祈求此一善念能感通天地，感通法界，满我善愿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无边无际愿净空老法师长久住世于阎浮提，令一切众生皆得到无上利益，就近成佛。暗地月光墨学要说，其实墨学当初接触佛法也是看了和谐拯救危机，才相信了因果轮回这回事的。是法师让墨学跟佛法结了缘，谢谢老法师，顶礼。莲池海会，墨学就是看了净空法师的《太上感应篇》和了凡四训的讲义后开始学佛的。小河，近年来在佛教界刮起了一阵攻击净空法师的黑风，虽然是少数妖魔鬼怪作祟，却蒙蔽了部分不明真相的信众，其恶劣影响不容小觑。归根结底，这都是众生福薄业重所致。净空法师是一位真正的高僧，他的书我大概也读过上百万字了。 法师的住宿表面上虽然通俗，实际上这恰是其普利群生的大悲心之显现。与故弄玄虚、抬高自己之流，何止天渊之别？但法师的住宿在简明的同时，却常常蕴含深意，其所言多出自正量，依教奉行者无不获益。有人无法师为邪师，使其自心邪迷颠倒也。凭公而论，当代佛教中如净空法师这样广摄群生者实鲜矣，法师功德亦巍巍哉。后世当云我言。黄泰。墨学从定弘师、齐素平、刘素云身上看到他们对老法师的敬仰，虽然周围有反对老法师的声音，我却巍然不动。跟弥陀往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祈请老法师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利要有情。念佛好。祈请净空法师不要走，长久住世，度化有缘众生。念念相继。真诚祝愿上净下空老法师久住人间，弘扬正法。阿弥陀佛。墨学愿以十年之寿为老法师增寿。墨学报道。祈请上净下空老法师常住世间，弘法利生，普度众生。非常感恩他老人家度众多心灵无所归依的流浪众生走进佛门，认识佛法，受佛教诲，找到了迷失的家。弟子规能被今天的国人所认识、所学习，进而收益，能在乱世中让多少家庭回到幸福和谐状态，与他老人家几十年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。非常感恩老法师，再次祈请老人家法体安康，久住世间。大道会。能够每天都过着幸福开心的日子，就是从认识网络上净空老法师开始的。以前的日子不堪回首，真心感谢老法师，感谢佛菩萨庇佑。阿弥陀佛。六十吉祥。感恩慈悲的净空老法师一直讲经教学，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，走上正觉之路。恩师厚德载物，